创世纪第49章。雅各伯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聚在一起，我要将你们日后所遇到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伯的儿子，你们集合静听，静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勒乌本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我的力量，我壮年的手生，你过于暴躁，过于激烈，沸腾有如滚水，你不能占据首位，因为你侵犯了你父亲的床地，上去玷污了我的卧榻。西莫暗和勒卫实是一对兄弟，他们的刀剑是残暴的武器，我的心灵绝不加入他们的阴谋，我的心神绝不参与他们的聚会，因为他们在盛怒下屠杀了人，任意割断了牛的腿筋，他们的愤怒这样激烈，他们的狂暴这样凶狠，实可诅咒。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伯内，使他们散居在以色列中。犹大，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，你的手必压在你仇敌的颈上，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俯首致敬。犹大是之幼师，我儿，你猎取食物后上来，屈身俯卧，有如雄狮，又如母狮，谁敢惊动？权杖不离犹大，柄杖不离他脚尖，直到那应得权杖者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他。他将自己的驴系在葡萄树上，将自己的驴驹拴在优美的葡萄树上，在酒中洗自己的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自己的外裳。他的双眼因酒而发红，他的牙齿因乳而变白。泽布隆将居于海滨，成为船只停泊的口岸，与七东匹连。伊撒加尔是匹壮驴，卧在圈中，他觉得安居美好，地方优雅，便屈肩负重，成为服役的奴隶。丹将如以色列的一个支派，卫护自己的人民。丹必似路边的长虫，道旁的毒蛇，咬伤马蹄，使骑士向后跌下。上主，我期待你的救援。加德要受袭击者袭击，但他要袭击他们的后队。阿歇尔的食物肥美，将供给君王的佳肴。纳斐塔利是之被释放的母鹿，发出悦耳的歌咏。洛色是一株茂盛的果树，一株泉旁茂盛的果树，枝条蔓延墙头，弓手令他苦恼，向他射击，与他对敌，但他的弓仍旧有力，他的手背依然灵活，这是因了雅各伯的大能者之手，因了以色列的牧者和磐石之名，这是因为你父亲的天主扶助了你，全能者天主以天上高处的祝福，以地下深渊蕴藏的祝福，以哺乳和生育的祝福祝福了你。你父亲的祝福远超过谷山月的祝福，永远丘陵的愿望。 愿这些祝福都降在若瑟头上，降在他兄弟中被选者的额上。本雅明是只掠夺的豺狼，早上吞食猎物，晚上分赃。以上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以及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他祝福了他们，以适合每人的祝福祝福了他们。以后雅各伯又嘱咐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我快要归到我亲族那里去，你们应将我葬在赫特人厄斐隆田里的山洞里，与我的祖先在一起。这山洞是在克纳罕地，面对马莫勒的马格培拉的田里。这块田原是亚巴郎由赫特人厄斐隆买来作为私有坟地，在那里葬了亚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，在那里葬了伊撒格和他的妻子黎贝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勒阿。这块田和其中的山洞是由赫特人买来的。雅各伯给他的儿子们立完遗嘱以后，便将脚缩到床上，断气而死，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。